第四十集，初次攀岩上。安宁和秦维航一大早就来了攀岩馆，这个时候附近都还没人，城市还笼罩在一片蒙昧初醒的蓝色中。岩馆的大门紧闭着，秦维航大步流星走上前，拿钥匙开了门。那扇玻璃大门和岩馆的整体建筑比起来显得十分袖珍。安宁见秦维航推开玻璃门，用脚固定好，站在门边朝他回头， 进来吧。 哎，来了。 这里明明只是攀岩馆，又不是秦维航的家，但偌大的岩馆此刻空无一人。在静悄悄的黎明时分，秦维航站在门口，就好像这里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私人空间，而自己有幸被他邀请进入。安宁走进来后，秦维航又在两人身后关上了门，安宁也转身帮着推上另一扇玻璃门，末了回头望向偌大的攀岩馆内部。一进门就是挑高的开阔空间，一整面人造岩壁纵贯四五层楼的高度。他仰着头观摩这面巨大的墙面，要看到最顶上的部分还得推一下眼镜，但也无法看得清楚，因为攀岩馆里还暗沉沉的，一团黑暗悬浮在人造岩壁的顶端。然后灯突然亮了，照亮了整个岩壁，安宁看到了那些先前隐没在阴影中的细节，不禁惊叹于这座岩壁的仿真程度。它不像他在网上见过的那些五颜六色的攀岩墙，它是灰色的，岩壁粗糙的质感让他看着仿佛是从大自然里搬运进来的。秦维航开了灯之后走过来，安宁看向他，想问点什么好像又无从问起。这面人造岩壁他短时间内肯定是无缘挑战。秦维航冲他挑了一下眉，像在说，这个你今天就只能看看。 我们去那边。 嗯，好。 安宁跟在他后面，走的时候甚至可以听见两个人脚步的回音。那面壮观的人造岩壁让他们仿若走在幽谷里。秦维航带他来到抱石墙前，这里的空间较矮，高度不足五米，四面都是五颜六色的抱石墙。秦维航脱下背包，拿出一套衣服递给他，还有一双登山鞋。 你换一下。 嗯。 安宁接过衣服左顾右盼，寻找洗手间或是更衣室的标志。秦维航就坐在长椅上清理登山包，察觉安宁没动，就抬头瞄了一眼，才发现对方压根不知道去哪儿换衣服。果然自己不是细心人设，他刚要张口提醒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见安宁眼睛一亮，自力更生地找到了更衣室。秦维航望着对方脚步轻快地走进更衣室，良久，轻轻吐了口气，低头从登山包里取出一卷绷带。安宁在更衣室的柜子里放置好自己的东西，换上了秦维航给的衣服，是一套轻便的攀岩运动装，看着几乎是簇新的，穿上身发现意外的挺合身。 不会是新的吧？ 更衣室外传来好似电钻运作的声响，因为岩馆只有他和秦维航两个人，一点动静都听得特别清楚。安宁从更衣室里出来，看见秦维航拿着电动工具在墙上安装着什么。秦维航听见更衣室的动静，转过头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。 这登山服 是我十五岁时穿的，你穿刚好。 安宁总觉得有点丢人，见秦维航把电动螺丝刀放回了工具箱，安宁心想，这就要开始了吗？ 嗯，需要热身吗？ 不需要，爬一爬就好了。 秦维航蹲地上盖上工具箱的盖子，起身提起工具箱，将工具箱放回工作室后，他拉开门，一抬头就看见外面对着抱石墙摩拳擦掌的安宁，那身板比起自己来确实瘦小了不少。 你要不做几个俯卧撑吧。 好。 安宁点点头，立刻就在垫子上趴下了。秦维航从他旁边经过，看对方认真标准地做着俯卧撑，感觉既有点惭愧又有点好笑。他学攀岩走的是比较野的路子，现在教攀岩也是比较野的路子，并不知道哪种热身对于新人来说比较合适，尤其是像安宁这样并不擅长运动的人。 他调整过的这面报时墙线路比较适合热身和新手，在此基础上他还调了一下几个手点和脚点，哪怕安宁笨一点应该也可以了。最后确认了一下线路，他转过身看到安宁从地上撑起来，扶好有些松垮的眼镜。 做了多少个呀？ 20个。是不是不够啊？那我再做做。 对你来说应该够了，过来我帮你缠绷带。 秦维航看他脸颊已经红了，无奈地想，还是算了吧。安宁现在对攀岩处于一种一窍不通又充满好奇的阶段，缠绷带是个什么工序他不知道，秦维航也没解释。他走过去看见秦维航手上拿着一卷一指宽的白色细绷带，不禁自个儿琢磨起来，然后才看见秦维航正抬头沉默地注视着自己。他恍然大悟般在秦维航旁边坐下，秦维航低头呲啦一声撕开白色的绷带。 手给我。 嗯。 右手。 只缠右手吗？哦。 安宁把右手伸了过去，秦维航将绷带缠在他的中指上，然后依次将四根手指都缠上了。 会了吗？ 会什么？缠绷带吗？嗯？ 左手你自己来。 啊，原来还是要缠左手的呀。 安宁只好接过绷带，对照自己的右手，如法炮制地缠上左手的手指。秦维航取出一顶登山头盔放大腿上，侧眸瞥了眼身边人，摇摇头，抬手在安宁的几处指关节上点了点。 要点是把指关节露出来。 安宁感到秦维航的手指在他的中指和无名指的关节上按了一下拿开，可能是太突然了，他胸口好像漏跳了一拍，那感觉有点像恐怖片里的 jump scare。 他迟钝地点点头。 缠绷带只是为了保护你手指的皮肤，缠上后你要依然能自如地张合手指。绷带拿来一下，来看我。 安宁停了下来，把绷带递了过去，认真观摩秦威航是怎么做的。两人之间隔了那只登山包，安宁伸长脖子推着眼镜看秦威航的动作。秦威航动作停了一下，抬手将那只登山包拎到了另一边，安宁便会意地朝他。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朝对方挪过去，安宁猝不及防就碰到了秦威航的手臂，都不能说是碰，而是轻轻撞了一下，那种 jump scare 的感觉又来了。这样好像是坐得太近了，安宁心里像猫抓一样诡异的发毛，想是不是该稍微挪开点距离。然而秦维航没动，他便也不好动。秦维航清了清嗓子，又张开手指，低着头一言不发地继续缠给他看。缠绷带也不是个技术活，但似乎秦维航依然希望能将他一步教到位。如果秦维航是家教，那一定是最严厉的那一位，安宁心想。秦维航的手明显比自己更费绷带，所以他只缠了食指和中指作为示范，末了张合手指，所有指关节都露在绷带外，运动自如。安宁看着他的手，他握拳时食指和中指的关节就暴露出来，他第一次意识到秦维航的皮肤是这种颜色，他的骨节是这样的形状，不禁心想，这到底是在展示绷带还是展示他的手啊。他学着秦维航，尽量使自己的手指不被绷带束缚，不希望第一次攀岩体验就打折扣。而且秦维航曾问过他有几分认真，所以哪怕是缠绷带这样的小事，他也不想敷衍。缠好手指后，秦维航将一顶红色的登山头盔拿给他。 本来不需要这个，但你戴着眼镜，我觉得还是需要戴头盔固定一下。 嗯，好。 那是一顶有点像骑行头盔的头盔，安宁戴上后，秦维航帮他把头盔往前面扶了扶，手绕到他脑袋后面调了一下松紧，摆正后看了看，又调了调下巴的松紧。 你把头盔摘了。 哦。 你头好小，没办法，只能先用头巾叠两层这样垫着了。 小就小吧， 不用加好吧？这样可以了吧？ 可以。 秦维航的手指却猝不及防地伸进系带中，安宁头皮都炸了一下。秦维航的手指很快就拿开了，安宁脑子里全都是秦维航手指抵在他下巴的触感。头盔其实已经戴得很贴合了，秦维航的手指是硬挤进来的，好像能透过他的下颌插进他口腔里。秦维航确认他的头盔没有问题后，就走到了抱石墙下方坐着准备。 我先给你示范一下落地，这个很重要。 安宁很艰难地收回注意力，看向秦维航。秦维航轻松踩上几块石头，单手抓握住墙上一处手点，侧身低下头说： 一般你直接跳就可以了，当然你可以走下来，不过为了效率，不可能每次都用走的。跳下来的时候双膝弯曲落地，身体前倾，如果你掌握不好，你也可以向后等，但注意保护头，落地时缩一下脖子，头不要直接落地，懂了吗？ 说着他就松手从抱石墙上跳下了，抱石垫发出扑的一声，秦维航落地后双脚直接就稳住了。但为了给自己示范倒立动作，他在落地后顺势后仰，最后身体是呈现后背弯曲、膝盖弯曲的姿势倒在垫子上的。哪怕是秦维航这样身高的人，这样一倒也显得非常轻盈，对身体的冲击力小了许多。接着他就翻身起来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。 看清楚了吗？ 嗯，懂了。 那你可以上了。